呐、啊，东照宫西方边，他将我隐藏在后花园一连几天，我的门我曾得安眠，安我云好一次丧，家传满腹的怨恨我相随言呐，我好比奶奶旁空言，我好比龙游在前沙滩，我好比鱼儿吞了为何今日他不言谈不

何破碎儿的心，干脆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火燃，革命的道路在今天前赴后继走向前，孩儿虽死无遗憾，只是那地长路为患儿的心不安，恨不得跟兄弟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，要是那几万们同胞脱苦难， 龙袍是一出非常繁重的唱功戏，请出老旦名家赵宝秀。 Yeah.

舍小兰，你真是我的好大哥，传大哥放宽心，我要难过、啊哦、天大的事儿有我且成托，人送唐山十八武山，领不进八步半，所要的喊住的摔八半，黄春也不见天，雷神雷火不保暖，所有所来提鞭，多少人逼得去逃亡，多少人多少妖孽弯老顺，这贼婆要把闺女卖，咱们自己我要成全。将你珍藏到今天，钱哪、啊，钱！为把公折了不传间，我要把阎王的诡计来破穿。 谢谢大家，下面我再演唱一段《瘦马御史》中的西皮流水。 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为大家介绍的是现代戏《龙江颂》。《龙江颂》的主人公呢叫江水英，他的扮演者呢是来自上海的一位表演艺术家。由于身体的原因呢，这位艺术家有六七年没有和北京的戏迷朋友见面了。今天呢，他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那段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唱腔：“手捧宝书满心暖。”